欢迎收看星期一晚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文。咁我哋咧呢个时代咧，好多人都话系一个所谓后真相嘅时代。咁有句说话咧，我哋大家都可能听过，就是、叫做呢啲咧其实都系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啫。咁样，咁好多人咧可能会觉得呢句说话咧系至理名言啦，甚至系人类文明嘅最大进步。咁呢句说话好似就暗示咗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嘅立场，就系、是、觉得啲嘢系好定坏，啲嘢有价值冇价值，系啱定错。不外乎咧，系相对于某种观点、某种角度嘅啫。咁虽然我哋喺呢个所谓后真相时代，都系一个天然嘅道德相对主义者啦，可能好多人都系啦。但其实道德相对主义系咪真系咁容易去论证嘅呢？道德相对主义究竟又系一个咩嘅立场呢？咁我哋今晚咧就嘅主题咧就系、是、也许相对很难，就讨论下道德相对主义究竟系咪真系咁难去 argue、咁难去坚持落去嘅？咁我哋喺討論之前呢，就又介紹我哋今晚嘅陣容啦。咁就其實同上一集都係一樣嘅，上一集就講華爾論啦，我哋今集就講道德相對主義。咁就有阿軒啦，有嚴叔啦，同埋有 Alex 有嘉樂嘅。咁睇要進入個討論之前，其實我哋一個 首先要唱歌先係嘛？ 唔係未暖聲啊！ 係啊，收到好多 fans 嘅要求話你上一集唔唱歌， 我忍住啊！ 係啦，上一集太高音啦， 一睇你個樣即係實力派啦， 係偶像派嚟嘅，偶像得比較 偶像神 偶像實力派， 呢啲相對嘅啫。 喺後面睇就係偶像派， 喺下面睇都 係。呢啲都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 冇錯。 係啊，咁我暖下聲，可能最後一節會唱啦。 大家記住啊， 唔好走數。咁喺討論緊道德相對主義啱定錯之前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咧係必須要答咗先嘅，就係乜嘢係道德相對主義咧？道德相對主義嘅界定喺邊度咧？雖然如我所講啦，即係我覺得一般大眾都有啲道德相對主義嘅傾向嘅，因為頭先嗰句説話係真係好普遍噶嘛，甚至可能有啲人覺得即係而家嘅通識科或者大學嘅唔係中學嘅通識科。是好似有種咁嘅傾向嘅，就係各打五十大板，跟住最尾咧就係睇你有咩觀點、有咩角度嘅啫。 打和咁樣， 打和啦咁樣，係啦，耶，打和咁樣。咁其實我會覺得，雖然一般人都有咁嘅傾向，但其實佢可能唔係好清楚道德相對主義係啲咩，而佢唔清楚咧，係會將其他好似嘅道德理論咧撈埋一齊嚟講嘅。咁大家會唔會有類似嘅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唔知道係咪一般人或者好多人都有呢種傾向啦，但係我覺得好多人咧都會對呢、這個道德相對主義呢個 topic 咧係有啲諗法嘅，即係有某種立場喺度嘅。即係例如我教過書啦，佢教過下書啦，咁好多時候咧， 一睇你個樣子就係好老師啦， 一定係啦，除非唔係觀點與角度， 係觀點與 觀點與角度，係啦。每個人可能覺得有唔同嘅諗法嘅。 咩好老師係好難講 嘅，係咯，睇邊方面啦。咁教書啦，咁好難避免唔去 challenge 下學生嘅諗法啊，問翻佢清楚，究竟啊點解你咁諗啊？點解你覺得呢件事係啱啊？咁樣啦。問多幾句咧，好多人就會答：，依啲觀點與角度啦，或者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嘅人、唔同地區嘅人有唔同嘅標準咁樣啦。咁就似乎好多人都會有一種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嘅立場啦。但係咧，我有一個觀察咧，就係翻翻嚟我哋哲學系咧，就似乎相對又好難啊！真係好多人寫文嘅時候要討論相對主義咧，都係批評相對主義。 咁因為易寫啲啫，可能係。即係我成日都係噶，我從來都唔定立場去交功課，就睇邊個立場易啲寫高分啲啊嘛。 唔係，但係以我所知，阿軒嘅碩士論文就係支持相對主義嘅，所以佢係 即係爭啲分唔到葉冰文， 攻堅取難啊，有呢個咁嘅魄力。 喂，所以我要為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者咧，有少少嘅平反嘅，就係、是、咧、可能有啲咁人有啲咁嘅感覺，就係相對主義者咧唔好嘅。甚至喺 即係 哲學界嘅討論咧，通常道德相對主義者都係被批評嘅一方嚟嘅，就冇乜人肯公開承認自己話道德相對主義，係啦，好大膽啊！ 出櫃啊！你喺度， 唔係唔係嗰個意思啊！咁啊咁似乎道德相對主義咧就有一種好負面嘅印象啦。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咧，可能對大眾嚟講咧就有一種誤解嘅，就係、是、咧。將道德相對主義同道德虛無主義咧撈亂咗，係啦。咩叫道德虛無主義呢？就係話我哋平時一般所用嘅道德語言、道德語句啊，例如某個人殺人係錯，你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依一類嘅語言咧， 或者呢類嘅判斷啦， 呢類判斷 相對就係啲事實嘅判斷啦，就係太陽從東邊升起呢啲， 呢啲係事實判斷啦，呢啲唔係道德嘅判斷啦，係啦。 我唔係話個太陽應該點點點，或者我應該 太陽應該使唔使升起？可惡，因為日日都係東邊出嚟 啦，呢啲唔係道德判斷啦， 間房西斜黐線。 行到咧， 咁道德虛無主義啦，就係話呢啲道德判斷係冇意思嘅，冇意思嘅，或者講唔到真假嘅，或者可能有另外一種變奏就係、是、我哋叫 error theory 或者 錯誤理論， 係啦，就係話所有道德判斷都係假嘅，係都係錯， 唔會有真嘅道德判斷， 係啦，咁呢個就後話啦。但係通常虛無主義都話冇真假可言啦。但是道德相對主義呢， 所以就好像虛無，即是什麼都沒 有，好像沒有道德的，沒有 道德， 你做什麼都可以， 講道德沒意思，沒 有所謂道德規範，沒有一些關於道德的判斷是真的，是對的，沒有的，你怎樣都是可以的，某意思上來說。 但道德相對主義不是這樣的，道德相對主義就會說有真假可言的，那些道德的判斷都是句子，只不過它的真假可能是要相對於某個人、某個團體或者其他某些東西、文化，總之所以講到真假可言，講呢啲嘢係有意思嘅、有用嘅，並唔係冇用嘅。 或者我舉個例子嚟講，可能容易理解就係、是，譬如話對於我嚟講啦，劉阿軒啦坐喺朱文嘅左邊，我分唔到左右， 我坐佢右邊，右邊 不辨別左右 OK 啦。 但係呢句説話其實譬如話劉阿軒坐喺朱文嘅左邊，其實係一定要相對於一個人去講嘅，譬如話相對於我去講嘅， 即係一個視點啦， 係啦一個視點去講，我唔可以話阿軒坐喺朱文左邊完咁樣， 你唔知講乜 係啦，你唔知道。 但對於你嚟講，喺左邊，因為可能企喺後邊嘅嗰樣 咧， 就會變咗阿軒喺朱文嘅右邊啦。 或者朱文自己咁樣睇就已經唔同啦，就已經係右邊啦。咁所以其實一點顯示就係咩咧？道德相對主義好似就好似依啲咁樣嘅句子或者依啲命題咁樣，一定要係有一個基點去講嘅。OK， 咁但係唔係話冇真假，有真假。 作為參考點有一個 係啦，對於我嚟講咪真咯。譬如話對於朱文嚟講咪假咯。咁但係唔係話虛無，即係左右係虛無嘅，你唔會咁樣講。 係冇所謂虛無嘅，唔係冇所謂左右嘅。你會話冇所謂左右講，你有左右可言。不過咧，左右係相對於某啲標參考點嚟講。另一個例子就係、是，譬如我哋講緊依張台喺依只杯嘅下邊咁啦。咁你唔會話張台下邊咁樣。你如果就話絕對嚟，無論點都好，張台喺下面，你唔知講咩嘅，你只能夠話張台喺咩嘅下面啊，喺隻杯嘅下面，係喺某啲嘢嘅左右，呢啲方向咧，全部都係有所謂有參考點去決定佢上下左右。另外一啲例子就譬如咁嘅，如果我哋講話狗是大啲，是大的，即係狗係大嘅咁樣，你唔係好明狗係大咁樣，嗱呢只狗係咪大咁樣？通常你要講咧，你會話，只狗好大隻喎，係咩意思啊？係講緊佢相對其他狗嚟講咧，佢算係大嘅。但可能佢相對於牛嚟講就係細嘅咯，所以咧一隻細嘅牛咧係可以大過一隻大隻嘅狗噶嘛，係嘛？即係一隻細只嘅豬文係特隻嗰個大隻嘅鹽叔噶嘛，所以大小呢啲咧都係相對嚟講嘅，就相對佢嗰、那個族群嚟講，就係、是、狗咧喺呢個族群對比下咧佢算大呢只，但係嗰只就算細啦。你唔可能話絕對嚟講狗係大嘅，你就會唔係好知咯。 咁所以如果翻我哋一開始想 draw 嘅嗰個區分就係、是。其實大小佢係相對主義，但係大小唔係即係冇所謂大小虛無主義，即係唔係要取消曬 大小虛無主義就好極端，就冇大小啊，冇所謂大同細㗎咁。 即係對 Alex 而言，我細粒啲都係冇㗎，冇意思，完全係冇 到真假嘅 ，make sense 嘅。但係其實即使我哋唔 hold 大小係絕對到，我哋想保留大小呢啲判斷啊，呢啲屬性，就好似道德個 case 一樣，道德相對主義仍然係想講有對錯嘅，有應該唔應該嘅。不過咧，就要加個參考點，加個觀點或者一個參考嘅嗰個基數去講嗰啲嘢嘅真同假，道德嘅真同假。 所以阿軒想做一個區分，就係想話其實我係有道 德，我有道德感嘅， 我有道德感啊， 係啊，我覺得有啲嘢係應該做，有啲嘢唔應該做嘅， 只不過係 相對 嘅， 就好似有啲嘢係細啲嘅，有啲係大啲，有啲係左邊嘅，但係要相對某啲嘢嚟講咁樣。 係啊，咁另外一個我哋覺得好一定要做嘅區分咧，就係其實有啲人會覺得咁嘅，有啲人會問成日問，道德咧係咪人建立出嚟噶？係咪真係人創造嘅？咁有啲人就會話啦，咁哲學上咧有時會叫做做道德嘅建構主義啦，係啦，咁。依、這個咧，其實道德相對主義又會有時搞到好近嘅，但係就係分開嘅喎。因為咧，道德建構主義嘅重點咧，就係在於人，唔係道德咧，係由人建立出嚟嘅，就唔會所謂離開人之後咧，仲有所謂道德可言咁啦。咁但係咧，咁唔等於呢個人係相對，因為有機會咧，道德係人建立出嚟都好啦。但係咁啱，因為人嘅某啲性質，譬如舉例，可能人因為係理性嘅，所以人嘅理性一樣嘅話咧，咁於是就算道德係人所建立出嚟都好啦，道德仍然係絕對嘅，就係佢唔需要相對於任何一個嘅。 所有世界嘅道德咧都係咁噶啦，嗰套係得到標準嘅啫，係嗰個啦。咁所以咧，道德結構主義就算啱都好啦，唔等於相對主義係錯，係啱嘅。但係調轉都有可能嘅，有機會咧，其實道德唔係人建立出嚟嘅，係客觀存在嘅。不過個答案咧，可能係相對嘅，即係咁啱，原來咧唔係人建立出嚟嘅道德。不過呢個世界上面個道德標準咧，其實係相對於唔同嘢嚟講嘅。咁有機會咧，相對主義係啱， 即係多套嘅客觀標準。 係啦，客觀嘅，不過多套標準咁樣咯。咁所以大家就冇攞亂，我哋唔係討論緊咧，究竟道德係人建立出嚟嘅，而係討論緊無論道德係人唔係人建立出嚟都好啦。道德如果有真假可言嘅話，佢係咪相對於某啲標準先稱得上係啱或者錯咯？ 或者我再舉多個例子，即係頭先會講到係你係建構主義都好，但唔一定係一個相對主義。咁可能有啲對儒家嘅閱讀就係咁啦，就係、是、道德係咩嚟㗎？係人有良心，係透過人，我呢個人啊，即係人同禽獸幾稀，我有良心。 我諗住畫咗你去禽獸邊，即係我即係睇， 所以我叫豬 文啊，知啦， 我叫豬文啫。但我係一個人嚟嘅，我有良心嘅，所以咧。道德是人的良心建立出来都好，但人人的良心都是求人的嘛，求仁义礼智的嘛，所以建立出来的它是普遍的。 所以人同此心的嘛。 是啦是啦。所以就不一定是相对主义，即比较少人会觉得儒家是相对主义，但他其实是会觉得道德是靠个人的良心去建立出来的。那我想透过这两次区分，即是虚无主义和、这个建构主义的区分，大概概知道道德相对主义是什么。那再有一个问题了。我哋點解要喺相對主義前面加個道德兩個字呢？係咪暗示有其他相對主義呢？呢個係咪其他人都會容易撈亂嘅嘢呢？ 我諗相信係嘅，就係、是、譬如話有一啲更加容易接受或者更加多人講嘅，就係一啲可能美感美學判斷嘅相對主義。呢、這個可能包含住唔單止係譬如話靚唔靚、專文靚唔靚仔，啲可能係包含 靚仔 口味啊嗰啲咁樣。我哋會好容易接受一啲立場嘅，譬如話專文靚仔。OK， 好容易接受， 容易接受我去講一啲，就算你認為唔啱嘅嘢都好，因為佢哋會覺得啊，依啲係相對嘅。譬如話洋葱咁樣先，我好唔中意食洋葱，因為我話洋葱好難食咁樣，我對於我嚟講係好難食。咁但係呢啲係好容易去接受，譬如話啊，相對於你嚟講呢個係啱嘅，但係可能對於我嚟講係錯嘅。 所以冇所謂絕對嚟講洋葱唔好食。不過咧，我哋唔會話冇咗好唔好食呢個性質嘅，係有嘅。不過就係一種相對，就 相對於 Alex 嚟講就唔好食。 你覺得難食呢個係啱嘅。 咁、我哋呢一節就幾好啦，已經大概界定咗道德相對主義係啲咩，佢同虛無主義、建構主義同埋口味相對主義嘅分別。下一節我哋繼續討論道德相對主義。咁上一節尾咧，我哋就討論到洋葱究竟係冇難食。咁其實咧，引申出嚟嘅自我問題咧，就係其實有啲相對主義可以即係僅限喺口味上面嘅，即係食物啊或者美啦，我靚唔靚仔呢啲相對主義。 因為就有啲好多女 fans 話你好靚仔，要求多啲集數俾你上，所以我就原本我都覺得係相對嘅，但去到呢個位嘅時候，發現自己原來唔係咁相對喎。對於美感，我接受唔到啲人覺得你靚仔，因為 呢啲都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 我去唔到嗰啲觀點。 我哋睇得太近啦，我哋。 可能喺嗰邊個角度會好啲， 即係後邊啊， 係啊，背面最似劉德華噶嘛， 都唔似咯， 都唔似， 都唔似。 咁所以咧，其實想做一樣嘢嘅，就係原來有好多唔同相對主義嘅，喺唔同嘅領域入邊咧，你有 hold 一個相對主義嘅立場，喺口味入邊呢個領域啦，食嘢喺美醜呢個領域啦，咁仲有冇啲其他嘅領域可以再係有機會成為一個相對主義者咧？道德係其中一個領域，咁有冇其他可以做一個區分，令我哋更加理解到道德相對主義係啲咩咧？ 我咧頭先講過美學啊、口味呢啲，我哋比較容易接受呢啲係相對，甚至可能大部分都係啱嘅。不過我想舉一個例子係另一個極端嘅，就係、是、我哋似乎好難去接受係一個相對主義嘅立場。譬如話好明顯就係數學，譬如話一啲數學嘅一啲計算啦，譬如話一加一等於二，你好難去講就係話啊依個係觀點與角度啫。就算你講都可能都只不過係一啲取巧嘅。講法，譬如話一隻牛加另外一隻牛會生咗好多牛，但係呢個其實唔係真係數學去探討嘅嘢嘅，喺數量上都係等同於兩隻牛嘅。OK， 即係譬如話一啲不是定理啊，一啲幾何學嘅一啲定理，我哋好少人啦，甚至係學界都會有嘅，咁但係好少就會覺得係一個相對主義嘅立場，就係視乎文化或者視乎個人，視乎唔同嘅。理解而言咁解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啊，我哋會睇到口味係一個極端地容易接受嘅相對主義立場啦。 而數學一個好容易接受一個唔係相對 就即係你上數你上數學堂，你叫你答一加一等於二，你唔會答啊呢啲觀點 牛咁樣， 或者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啫。但係喺其他領域，例如關於道德或者關於口味，如果有一科係要你填要答題嘅，你最尾寫都係觀點與角度，好似可能通識科咁樣，比較能夠理解接受咯。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似乎道德呢樣嘢就究竟我哋點樣去定位呢？係因為佢兩邊都會有一啲我哋可以支持者，甚至係都符合我哋嘅直覺嘅。咁可能首先我哋可唔可以講到就係話點解我哋要支持道德相對主義？ 問你 OK。咁一個最原初嘅諗法就係點解有啲人會諗啊道德究竟係咪相對呢？我相信有啲歷史嘅原因嘅，就係人類開始接觸其他文明。人類開始意識到除了自己的文明 之外，開始接觸火星文明了， 是吧？開始接觸有沒有水要看這個真的很科學， 這個還在找是的，這個要問科學，是的，就是開始有不同民族發現有其他民族，而且開始認識到其他民族有 common 了，就發現其他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有很多東西很不同，例如對於先人過世之後怎樣處理它，可能有些民族是會吃了它的，系啦，就唔食咧就好唔安乐嘅。 尊重佢咯， 系啦，觉得尊重佢咧就系要食咗佢啦，系啦。先人我要同先人同在咁样啦，但系跟住咧隔篱嗰个文明咁样咧，见到就话哇黐线嗰呢班人好癫咁样，成班杀人犯咁样，毫无良心、毫无孝心咁样啦。咁应该要天葬咁样啦，系应该放到佢好高咁样，唔知点上去啦。不过咁对于我哋嚟讲吓。不是要撞咗佢嘅咩？撞佢地撞咁样啦。 我哋唔单止系觉得要，系觉得咁样做系啱啊。 系啊，咁样做 咁 系 应该咁样做。我会对于唔系咁样做，我哋会谴责佢嘅。咁就关乎道德事啦。 有冇搞错啊？你放佢咁高，俾啲雀仔食咁样，佢觉得哇不孝咁样啦，谴责佢。位高， 咁真系有孝心。 佢生前位高噶，你放佢咁高咁样，系啦。但系即系可能我哋作为第三个文化啦，就会见到死啦。佢兩個 口同鼻拗， 好似口同鼻拗係啊！你有你嘅道理，佢有佢嘅道理。 我有我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咁樣。 但係 係啦， 係啦，就似乎分唔到個高低啊！分唔到個高低就咁先人過身點做啊？咁咪睇下相對於邊個文明咯。你屬於食咗佢嘅文明，咁你應該食咗你父母啦。你屬於天葬嘅，你應該放佢上去啦。屬於我哋嘅，我哋應該放喺下邊葬。 所以你嘅意思係咪就係？其中一個好原初支持相對主義嘅理由或者諗法嗰理路就係我哋觀察到個世界係好多元，或者好多唔同文化係有好完全唔同嘅道德觀念，覺得咩啱咩錯係好唔同嘅。 你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似乎有唔同嘅標準。 咁所以佢透過呢個多元或者嗰個咁唔同，佢覺得得出嚟嘅結論就係其實嗰啲嘢本身就冇所謂一個絕對地啱咯。 即係似乎分唔到高低對錯兩，好似兩邊都有道理。 但又唔係冇嘢啱或者錯嘛？你會覺得，因為你好明顯見到我係我嘅文化嘅，我見到同我一樣文化嘅人，佢冇咁樣做咧，就好明顯係即係不孝啦。你唔撞咗佢，食咗佢，而家喺我哋嘅文化裏邊。咁你會覺得係有對錯，因為你覺得好明顯佢做錯嘅。只不過你又覺得一啲離開咗我哋文化或者離開你好遠嗰啲咧，你又覺得誒話佢錯咧，好似冇乜根據喎，因為人哋嗰個文化係咁噶嘛。所以我哋就最初道德相對主義就嚟啦，就係唔係冇對錯，而係有道德嘅。不過咧，佢對出似乎要睇下你係邊個文化，唔同嘅文化咪自然有唔同嘅標準咯。於是咩為之啱，咩為之錯咧，就嗰啲標準去決定啦。 但係佢呢個論證係咪真係站得住腳咧？有冇其他類似對呢個論證嘅反駁咧？ 係咪？我想補多一個 point 先，就係除咗我先一個見到唔同文化，仲有一個最嘅原因咧，點解我哋會有啲人會相信道德相對主義係啱嘅？好多自由家會覺得咧，我哋唔僅係有唔同嘅睇法啦，對於咩為之啱，咩為之錯，最重要係我哋唔可能咧傾得埋攬。就係咧，成日說服唔到對方嘅，即係大家都好多。 事實上，我哋好多時傾唔埋啦。 好多時候傾唔埋啦，即係你大家都有呢啲經驗啦，喺好多關於價值嘅判斷上啦，譬如政治啊、道德生活裏面，我哋成日都同啲同我哋好唔同價值觀人傾嘅時候咧，去到某啲位，你覺得棘住咗啊，你說服唔到對方嘅。但係當然有啲人係擺明明塞㗎啦，擺明唔夠你講咧，我係唔理，我係要咁樣諗啊咁樣。 專門 啦，係啊，即係咁佢冇辦法啦，即 係我而家忍，我扮得好辛苦嘅，係啊，即係講道理咁樣咧。 係啊，你冇話都唔好成功嘅不過。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好明塞咧，你點講都講唔通佢嘅，塞住咗好似。但係你唔係喎，你覺得有啲人咧 係正正常常， 係好正常，而且真係講道理喎。佢又真係覺得佢講一套道理俾你聽，但係你覺得佢說服唔到你。你又覺得你講一套道理俾佢聽，你又說服唔到佢，講到好耐，講到好低嘅層，好高嘅層次都好啦，大家仲係揾唔到一個大家認同嘅共通點。 於是咧，我哋有哲學上面有一啲討論，就叫做大家都係理性嘅，但係點解仲可以唔 agree with each other 咧？點解唔可以大家有個共識咧？咁呢個時候就係可能有機會咧，其實因為大家個出發點唔同咯，大家基於唔同嘅道德標準去出發，所以呢個咧顯示咗咧道德嘅嘢點樣特別傾唔埋單嘅，但係其他嘢唔會嘅喎。因為我哋唔會覺得譬如前面係咪就杯啲經驗嘅判斷咧，係 相對好大 嘅。我哋成日都有 agreement 噶嘛，成日都可以共識噶嘛。 呢度係杯，我哋都你睇到噶嘛。 係啦， 雖然上一集即係懷疑論就會質疑呢樣嘢，不過我哋就唔再講多次噶啦。有興趣又睇翻上一集噶嘛。即係我哋 sort of 都有一個共識，但係呢度有成隻杯。 所以唔僅僅係我哋有唔同嘅文化，有唔同嘅行事方式，同埋道德標準，同埋咧係唔能夠傾得到有合用理由咧說服對方嘅。依個好重要顯示咗咧，我哋可能咧個道德嘅理由出發點咧係唔係一個。 或者舉多個例子，即係我哋可能好早嘅時候同一集。是討論安樂死的問題，有些哲學家是覺得可以是對的，有些哲學家覺得不對的，咁可能是拗了很多年的，即係拗咗好多年，你又唔會覺得啲哲學家係盲塞啊，唔講道理，佢哋真係好認真咁樣研究，好反省，好理性咁樣辯論，但可能拗咗好多年都取得唔到個共識，就係嚴肅講個 point， 咁你就會開始諗啊，其實安樂死係啱定錯呢個問題，可能本身就冇一個絕對嘅答案咯。要相對於可能你係美國人，你係瑞士人就啱，美國人就唔啱，香港人就唔啱。即係你係要睇翻你嗰個文化或者你嗰個環境。 科學好少噶嘛，科學嗰啲咧，你會覺得佢有進步噶嘛？即係慢慢啲科學家同數學家雖然有啲分歧，但慢慢有共識噶嘛。 咁所以而家就大概至少有兩個支持道德相對主義，一個最原初嘅觀察啦，一個就阿軒講嘅係好多元嘅個世界，好 diverse 嘅。另一個就係嚴肅講，就係 disagreement， more disagreement， 好似 resolve 唔到，解決唔到咁樣。咁呢兩個就似乎會帶嚟一個相對道德相對主義嘅立場啦。咁或者喺呢節我哋可以就直接不如討論一下呢兩個論證，大家覺得有冇即係可以辯駁嘅地方呢，或者係咪真係可以支持到相對道德相對主義呢？咁 即係我想講清楚頭先提出過一個類似 argument 啦，佢唔係想真係。好 conclusive 地去證明話道德相對主義係啱嘅。道德相對主義咧，即係under 呢個講法咧，佢只係話係一個最好嘅解釋，去解釋點解有咁多唔同多元嘅文化，咁多唔同嘅道德標準。最好嘅解釋就係因為本身佢哋就係屬於唔同嘅道德體系或者道德嘅系統底下。係啊，當然就有另外一個解釋嘅就係唔係。一個啱一個錯，甚至兩個都錯，有一套絕對客觀嘅道德標準。 所以一個好容易有嘅呢個反駁就係、是，其實呢個係咪最佳解釋咯？係 啦， 會唔會其實咧，只不過係舉個例，大家都唔係啱嘅，又或者其實有一套啱嘅標準㗎，有一個真係好過另一個嘅。不過對方因為某啲原因睇唔到點解兩個好啲，所以說服唔到佢咯。 太文質 係啦，即係有好多原因啦，或者佢文化背景啊等等睇唔明或者感受唔到你嗰個理由嘅嗰個威力。咁但係唔等於於咁係冇㗎嘛？有機會係其實咧。尤其是仲另一個講法就係，我哋覺得咧，人類咧似乎係有道德上有進步。 進步， 即係你會覺得，譬如以前咧，我哋會有黑奴先算啦，喺歐洲或者美國。咁你有黑奴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哋差啲嘅嘛？譬如中國嘅傳統有扎腳嘅，係嘛？或者女性咧係冇乜權利，男性控制絕對。 唔可以投票，所以我哋而家都唔可以投啦。即係唔可以翻學咁樣，唔可以即係有啲國家仲唔可以揸車咁樣。即係如果佢揸車有機會又有人去揸車，我哋會覺得一個進步嚟噶嘛。 咁所以我意思就是有一啲解釋更加好嘅，會覺得自己就係我哋似乎如果你 hold 咧，我哋覺得有一啲道德嘅標準好啲，有啲差啲嘅，所以甚至有一套真嘅道德標準都好啦。咁嘅話咧，有機會咧，其實係比較好嘅解釋點解我哋會覺得自己有道德上嘅進步嘅，就我哋覺得我哋而家個社會嘅道德標準好過以前嘅。而如果相對主義啱嘅話咧，我哋唔可以咁樣做嘅喎， 冇所謂， 即係冇所謂進步噶嘛，只不過以前嘅標準而家標準唔同咯，甚至你唔可以批評嗰啲人嘅。即係你唔可以將佢話喂扎腳唔好唔啱啊，唔俾女性揸車唔啱啊，係冇得咁批評嘅。 相對於 因為相對佢文化佢啱噶嘛，但係咁嘅問題就係我哋好少咁極端噶嘛，其實我哋有少少咁嘅感覺啫。但係問到底，我話如果而家要有個社會係咁樣，我哋唔可以批評佢嘅，唔可以批評佢種族隔離嘅，你會覺得接受唔到嘅好多時候。其實所以講到尾咧，未必真係嘅呢個係最好解釋。 呢個就係反對你頭先 raise 嗰個 point， 就係話啊。啲 disagreement 係咪 irresolvable？ 係咪冇得解決咧？似乎唔係喎，似乎道德上人類歷史上就顯示到係有進步，就好似科學咁樣。雖然有啲唔同嘅意見，但係結果咧係會 converge。 係解決好難嘅，即係所以可能要幾個年代 先能夠解決到嘅。係啊，雖然 阿軒拉到科學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去講啦，就係、是、譬如話我哋都會睇到最初唔同嘅文化，佢哋對於自然嘅理解其實係可以好唔同的。 即係地球嘅位喺邊 啦？譬如話可能印度嘅文化會覺得係 即係動物之間互相交疊，跟住呢個世界 有龜啊有象 咁樣。咁但係就算係咁樣都好，就算個差異咁大都，就算喺唔同文化去到而家今時今日都好，佢哋可能對自然嘅理解係有啲唔同嘅。咁但我哋都唔會話，哎呀，因為佢哋有差異，所以佢哋咧就科學啊或者自然科學嘅理解係相對住，唔係咯。正正係因為我哋最初接觸嘅時候，大家可能因為一啲觀點嘅限制，可能環境嘅限制，令到佢哋唔能夠可以睇得太多其他人嘅立場。咁就係、是、其實冇噶，而家相對主義其實唔啱嘅喎，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可以慢慢大家互相溝通， 推近個真相啊！ 我哋唔可以純粹從我哋有差異，所以就話係 咁入去真係相對很難。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好，又翻嚟第三節之後又繼續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咗一啲好原初支持道德相對主義嘅一啲論證或者觀察或者現象啦，就係、是、包括阿軒講嘅 diversity 啦，嚴肅提嘅 disagreement。咁最尾 Alex 或者就提出咗一啲質疑，就係、是、其實呢啲都未必支持到道德相對主義嘅，就係、是、例如吵嗌交嗌好耐唔代表冇絕對嘅真理噶嘛，嚟科學咁、個世界下邊即係個地球下邊有冇隻龜咁樣，印度人可能同中國人以前都拗好多年噶。但唔代表呢個問題冇一個客觀嘅答案㗎嘛。咁呢個就似乎可以 debunk 咗一啲原初對道德相對主義嘅支持論證。咁仲有除咗呢兩個，仲有冇其他直覺或者觀察可以分享一下？點解啲人會咁鍾意道德相對主義呢？ 咁我覺得道德相對主義呢，就同某個諗法呢，就成日都有個好緊密嘅關聯嘅，就係 tolerance， 中文係用 包容。 包容。包容。咁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啊，既然我哋面對到我哋見到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好多唔同嘅道德標準，而且又好似講唔到邊個高啲，邊個低啲，邊個啱啲，邊個錯啲，講唔到啊佢啱佢錯，或者我啱我勁過佢咁樣啦。咁、似乎我哋就唔能夠批評人哋做嘅嘢係錯， 批評食咗個屍體或者天葬呢啲，逼甚至逼佢， 唔可以逼佢啦，唔可以用我自己嗰套套落佢嗰套啦。 就算睇得幾辛苦都好，你都要包容佢。 就算我好唔鋸都好，係啦，唔可以逼佢哋嘅，要俾佢哋做，係啦。咁就似乎係一種美德嚟㗎喎， 或者一個理想啲嘅人類社會嘅一個狀態啦。 係啦，好似大家和諧地和而不同地生存落去。 你有你嘅生活，我有佢嘅， 我有我嘅。 咁大家就各自各囉。 係啦。 咁所以阿軒個 point 應該就係話，似乎如果要講到包容啊、和諧或者尊重其他人嘅觀點，呢啲價值、呢啲理想嘅狀態， 就似乎要接受大家有唔同嘅一套標準。 因為要講到呢啲，似乎要講話，因為一切都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所以先要包容你個觀點啊嘛。咁呢個就係似乎另一個好多人可能會有嘅直覺或者咩啦。 喂，調翻轉嚟講，如果話呢個世界得一套標準咧， 咁就死啦。 係啦，你可能話嗰個唔係你嗰套噶嘛，係啊，通常都話我嗰套啱噶嘛。 咁啊就好多壓迫啊，好獨裁啊，嗰個想像係好恐怖。 你錯你錯你錯，一個一言堂嘅社會，跟住其他同呢個標準唔同嘅都要接受。 即係好似數學堂咁，一加一就等於二嘅，一定個老師就話曬事噶啦，其他學生就唔可以話係五隻牛咁樣，佢就會嬲噶啦，佢就逼你要打個交叉，逼你寫二咁樣。咁呢個都係好常見嘅一個論證啦。咁我自己有啲睇法嘅，就我覺得其實呢個論證係站唔住腳嘅。可以分兩方面講啊。第一方面係我覺得反而道德相對主義先講唔到頭先嗰啲理想。 點解？ 因為既然所有嘢都係相對嘅啫嘛。如果我個文化係唔包容，我個文化係鍾意逼你一定要跟隨我嗰套嘅，咁你係講唔到點解我要包容嘅。所以其實要講到包容嗰啲價值，似乎要講到包容本身。是好似有啲客觀性，有啲絕對性，先講到嗰啲理想啦。呢個第一點。 因為有機會係，如果外國文化係包容係唔價冇價值嘅話，咁如果你要接受佢呢套包容冇價值嘅價值體系嘅話，咪要容許佢唔包容其他嘢咯。 或者如果個譬如講納粹咁樣，納粹嘅文化就係唔包容啲猶太人，你點樣說服佢要包容嗰啲猶太人呢？所以如果你一個相對主義係講唔到嗰啲包容嘅價值嘅，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似乎係。一個非相對主義者咧，都唔一定係唔尊重其他人，或者唔一定係嗰種獨裁式或者一言堂式嘅統治嘅喺道德呢個領域。因為用翻頭先嘅例子，科學咁樣，科學其實都係唔相信個世界相對噶嘛，即係個地球下底有隻龜定冇嘢係絕對噶嘛，係一個客觀答案噶嘛，但係唔代表佢唔包容其他人啊嘛。所以譬如喺科學呢個 domain 入邊， 佢唔係一個非，即係唔係一個相對主義嘅立場啦。In general， 但係佢哋都會包容其他科學家講嘅，即使係我哋有衝突都好，我哋一齊合作，逼近嗰個客觀嘅答案，逼近嗰個真理咯。即係所以我意思係一個非相對主義咧，唔一定覺得自己已經揾到個真理，就好似啲科學家咁，覺得係有客觀答案㗎啦，但唔一定覺得自己已經揾到，所以佢可以包容其他人。 就好似我哋包容你一樣。 係啦，所以包容咗我講咗咁耐。係啦，係啊，所以就兩方面就係、是。非相對主義者可以講到包容嘅都，一個相對主義者反而未必講到包容。 我補多個小論點啦，就係、是、咧、我哋平時覺得咧，好似如果我哋唔相信相對主義，我哋覺得一個絕對標準嘅話，咁好似一言堂咯，咪好恐怖咯。其實唔一定嘅，因為咧其實可以分唔同層次嚟講嘅。有機會咧，我哋相喺表面上每個社會裏面嗰啲所謂 moral code 啦，用英文講，就是、每一個嘅具體嘅道德規範。可以唔同嘅，可能你嗰個係天葬嚇，我嗰個係食咗佢，佢嗰個就要土葬嘅咁樣。咁但係呢一個表面上嘅唔同咧，唔等於佢唔係喺下面嗰層，有一層咧更加根本嘅道嘅價值咧、其實大家覺得都係啱嘅。譬如簡單嚟講，就都要尊重我哋父母啦，或者想佢哋如果有來生嘅話，要佢哋好啦，想佢哋好啦， 表達我哋嘅 表達對佢哋嘅思念啦。呢啲其實係呢幾個唔同嘅表面上好差異好大嘅殊別嘅道德規範，背後都係一定共通嘅。價值嚟噶嘛，所以有機會咧，其實容許表面嗰層咧係相對多元嘅，咁所以某意想係相對，但真真正正道德嗰一層咧，其實唔係相對，有機會有啲絕對價值係大家都有效，對大家嚟講都係啱嘅，只不過咧表面上會引申到好多唔同，所以某意想嚟講都係唔需要殿堂，可以有多元嘅表面嘅一個道德規範，但實際上嚟講係有啲共通嘅道德價值。 即人人可以做唔同嘅嘢嘅，其實 冇錯啦。 但係你個根本。嗰、那個背後想帶出嘅價值係可能係一樣嘅，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回應。一開始好似睇落個世界好多元，唔同民族好唔同嘅道德觀喎，咁樣咁嚴肅似乎就係講其實佢行為上外顯出嚟做嘅係好唔同，但可能會揾到啲普世價值去表現喺唔同嘅地方，因為可能個天氣唔同，佢好多歷史唔同，所以佢表現出嚟唔同，但係價值上 係 普世。 即係最簡單就係成日嗰啲廣告都講噶嘛，你請客食飯嘅時候，以前傳統嘅中國社會係要食到個客食唔曬噶嘛，但係調轉噶嘛，而家西方社會就係你食唔曬咧，又會覺得係你唔禮貌啊嘛，係啦，所以 咁呢個似乎又係另一個好似反駁到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嘅一個回應啦。咁有冇啲再致命一擊？令到也許相對真係唔可能， 也許相對不可能啊，係正喺度。就係咧，有一個講法係咁嘅，就係咧，其實相對道德相對主義嘅呢個講法咧，係會自我推翻嘅。就係如果我自己講完，如果道德相對主義啱嘅話咧，就搞佢自己係錯嘅。其實點解會係咁咧？就係因為道德相對主義講咩啊？就話所有關於道德嘅判斷咧，都係相對噶嘛，相對某個標準噶嘛。於是咧，你就會講啦，你話殺人係啱，佢話殺人錯，唔緊要噶，都可能一齊啱噶，因為可能相對你嘅標準咧，殺人係錯嘅，相對佢嘅標準，殺人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咧，咁但係仲有一個，所以相對之係一個更加高層次嘅宣稱嚟嘅。佢唔僅僅係話殺人係啱係錯，佢係講緊所有嘅道德判斷都係相對於某個標準嘅。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嘅，就如果你道德相對主義咧，就要話每一個道德嘅判斷咧，都相對於某個標準啦。咁呢一句嘢啦，出嚟講出嚟講嘅呢句嘢，所有道德嘅判斷都係相對於某個標準嘅呢句説話，似乎因為佢都係道德判斷嚟噶嘛，咁咪都要相對某個標準咯。你咪唔可以絕對講所有嘅道德判斷都係要相對於某個標準咯。但係咁嘅話咧，就自我推翻啦，因為正正佢就要某意思上咧係要隱含， 係啦，呢句嘢就唔係相對地 要預設一句唔係相對地啱嘅道德判斷，就係、是、所有嘅道德判斷咧。都係要相對於某個標準嘅，冇絕對道德判斷可言。呢句嘢本身咧係絕對嘅，佢會變咗係。 点啊？有冇回应？ 我搞到今日好似你哋三个打我一个咁样欺凌。 又唔系 我话你，但我有个问题就系你话所有嘅相对所有嘅道德判断都系相对于某一个准则咁样。呢、這个点解系一个道德嘅判断？呢、這个唔可以一个事实判断，即系意思即系呢个系关于道德系描，但系描述紧道德如果系有嘅话，那个事实上系点样嘅状态，而唔系讲紧道德系应该点样，道德准则应该点？呢、這个似乎系一个事实判断而。道德相對主義可以唔搞一啲事實判斷㗎，所以話 我想你唔好話我哋三個打你啦，即係我都想 多謝 develop 下加洛個 point， 即係我自己都有類似嘅回應嘅，就係頭先嚴肅嘅講法會自我推翻嘛，但係加洛嘅回應就係、是、其實所有道德判斷都係相對地啱，呢句句子本身咧唔係道德判斷，點解咧？因為呢句句子判斷緊啲咩啊？唔係判斷緊具體某個行為，例如殺人，而 係 講緊啲句子，即係啲道德句子啫。所以呢句句子本身咧，其實只不過一個事實判斷， 佢判斷緊呢個世界入邊嘅道德判斷究竟係點，佢自己本身咧唔係一個道德判斷嚟嘅。咁所以如果呼應翻我哋一開始做個區分，就係一個相對主義者可以只僅限於成為一個道德相對主義者，就唔會一定要成為一個事實嘅相對主義者。所以既然係咁咧，呢句説話似乎就唔一定會自我推翻，可以幫到你嘅。 多謝。嗱，我首先搞清楚先，就係、是。我搞清楚嘅就係、是、喺我哋討論發生咩事，就係、是、我都唔係一個相對主義者，或者我哋都唔係一個絕對主義者嚟嘅。 唔 係啊，我想同啲觀眾解釋一下，因為觀眾成日喺我哋 YouTube 下面留言咧，就話某某某你嘅呢個觀點乜乜，其實就唔係我哋嘅觀點嚟嘅。我哋傾咗啲咩觀點呈現出嚟，我哋 本人言論不代表本人立場。 係啦，本人言論代表本人立場係真嘅。我哋即係嗰啲言論嘅載體，即係大家即係我哋想呈現唔同嘅理由、 觀點嘅衝 擊，嗰啲唔同嘅觀點點樣討論嘅啫。咁我哋唔一定自己真係咧覺得某一個係啱啲嘅，所以大家唔使 YouTube。下面鬧我話點點點啦，係啊，我都唔係咁睇啊，我即係呈現出嗰啲睇法。咁其實係嘅，所以我就可以再加一個講法，就係、是、支持頭先你個講法嘅，就係、是、譬如先講大小啦呢啲概念，我哋會話咧，依只這隻狗是大的，你係唔覺得好古怪嘅？某意思嚟講，因為你如果話我唔係相對於任何嘢嚟講話佢係大，你會覺得好怪噶嘛？ 或者就算你唔覺得怪，係因為你已經。 預設咗係相應相對於 因為個語境 一般狗嘅作為標準去講呢隻狗係大位細， 但講清楚就唔係嘅。 我哋睇波嘅時候話咧，十二碼左邊邊邊左邊啊！ 哦，即係大家都 assume 咗係射波嗰個人嘅左邊。 係你究竟係手籠嗰個左邊咧，定係踢波個左邊咧？ 但我個 point 係咁嘅，就係、是、所以我哋即係平時大小咧，我哋係覺得其實係相對於某啲嘢嚟講先講到啦，或者左右嗰啲，我一定要相對於某啲嘢嚟講嘅。但系咧，你唔會咁。而我而家個講法就係、是，逢係講及大小或者講及左右嗰啲咧，都係相對於某個參考點嚟講。嗱，我呢個説話咧，都係討論，即係嘗試去講所有關於大小或者關於左右嘅嗰啲講法咧，都係相對於某啲參考點㗎咁樣。但我呢個説話自己唔需要建基於或預設於任何參考點㗎嘛。我係講所有嗰啲關於需左右啊大細嘅判斷係預設參考點啫。就正如喺道德嚟講啦，就係、是、咧其實咧有啲人話佢會自我推翻，其實唔一定嘅，因為我話所有嘅道德嘅判斷咧都係要預設某一啲參考點，所以相對於個參考點咧先至係真或者假。但其實我呢個講法咧唔一定係道德判斷嚟嘅，因為就正如頭先我嘗試討論關於所有大小、所有關於大細或者左右嘅呢個判斷咧，其實呢個咁嘅後次一步嘅判斷咧係唔需要唔係預設任何參考點嘅咯。 咁所以我哋似乎攻擊好耐相對主義，而家終於有人可以我哋即 係先擋一下， 擋到一下啦， 先擋一下。 咁仲有咩類似對相對主義攻擊或者支持嘅立場可以？ 其實我頭對你哋頭先嗰啲批評，我有兩個回應嘅，但係而家先講一個先。 邊個批評先？ 就係、是、你哋話啊，唔同人有唔同嘅對於父母嘅狀法咁樣啦，但其實都係出於孝心咁樣啦。即係似乎唔同文化咧，可能揾到啲共通嘅地方咁樣。但系呢個能唔能構成對相對主義嘅批評呢？相對主義係咪一定要要求唔同文化之間嘅內容嘅道德標準一定全部唔同咯？唔一定嘅，就正如口味嗰啲啦，口味哦，我哋當承認係相對於唔同人嘅標準嘅，但亦都可以話我哋一齊覺得朱文好靚仔，冇問題噶。 嗯， 係，所以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唔一定係話我哋一定要全部唔同，可能揾到啲係一樣嘅，冇問題。但只不過喺其他地方唔一樣。 咁就第二個你話要回應我講嘅係咩咧？ 哦， 你唔記得咗未？或者咁翻翻 諗諗先，俾我諗先。 翻翻去討論呢、這個，因為呢個係嚴肅提出嚟嘅，就係、是、究竟係咪真係揾到啲 universal 嘅價值係普世嘅，然之後 defeat 到相對主義？阿軒似乎就覺得唔係。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哲學有計傾。咁咧上一節我知道阿軒咧有第二個 point， 佢話撈一撈，佢撈完㗎啦，我知道。但佢講嘅咧係需要嚴肅多幫一幫手，費事就話我哋係咁。係 啦，佢會欺凌我。 啲非相對主義者就係咁㗎啦，就係打壓啊、欺凌你㗎嘛。 都唔包容下我。 你需要欺凌你咩？就抽隻都得啦。所以第一個問題唔係我一就想介紹一下咧啲好出名嘅相對主義者，究竟點樣會正面去講一個理論，點解道德係相對的？係啦，咁所以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咧，就叫做 David Warren 啦， 黃大衛啊嘛， 黃大衛係 你把我灌醉。 呢個 中文名唔係，係啊，英文名 David Warren 係啦，咁就 David Warren 啦。咁咧呢個哲學家咧，佢係都好出名嘅相對主義者。咁佢個理論係咁嘅，就佢覺得點解道德係相對咧？佢話相對道德係相對嘅意思係因為有多過一套咧可以同時為真嘅道德 嘅道德標準咯，或者道德判斷。咁點解係咁咧？個原因係咁嘅。佢有一個嗱，大家會覺得有啲其他哲學界裏邊會有啲討論嘅，就係佢覺得道德咧係 serve 兩個 purpose 嘅，有兩個目的，有兩個功能嘅，係啦。咁嗰兩個功能係咩咧？第一就係咧，我哋人咧不能避免地咧係要合作嘅，要互相合作先生存得好嘅。咁於是咧，道德第一個功能就係我哋要幫到我哋咧可以好啲咁合作。 即係雙方各有各寄望，怎麼辦？就建立一套大家一齊。 但係既然大家嘅寄望都唔同嘅時候，咁點樣可以生活得 寄望點樣撞個先人咁樣？大家有唔同嘅寄望，咁冇理由飲大家亂嚟噶嘛？咁咪 冇理由打交咁樣啦。大家決定邊個贏咗就決定我啊！我咁撞阿爸，我細佬話第二個撞法唔通同佢打過咩？ 咁所以就一齊建立，即係唔係真係一齊出嚟傾啦？但係一個好漫長嘅時間，慢慢建立到一套。大家共同喺個群體嘅一套道德標準，決定要點樣行 事。係啦，就係幫助我哋咧人與人之間合作，好好地生活埋一齊。係啦，咁但係除咗我哋咁呢個係其他好多人都係咁諗啦，就是、我哋因為要住埋一齊，所以要有道德啦。但係除咗呢樣之後咧，阿 David Wong 就講有第二個原因嘅，就係、是、道德同一時間咧希望咧可以幫助我哋咧過一個更加好嘅生活嘅，係個個體方面，唔係一定要關大家群體生活事。我自己一個人點樣可以過得更好咧？如果我哋有啲指引。我哋寫話俾我哋聽，令到我哋可以活得更加好，有更加好嘅生活嘅話咧，咁呢個都係道德嘅另外一個做法嚟嘅。所以譬如可能好多嘅道德標準會希望我哋咧要盡量培養自己嘅 talent 啦、嘅天分啦， 應該努力向上。 係啦，咁因為呢啲慢慢都係人咧可以活得更加好嘅一啲做法嚟嘅。咁於是咧，所謂道德標準咧就係達到呢兩個目的嘅，去 serve 兩個 purpose。咁而道德如果係有呢兩個目的嘅話咧，咁就問題嚟啦。有冇得一套唯一嘅標準係可以 serve 使兩個 purpose 咧？似乎冇嘅喎，因為咧，Dale Wong 就講話就係、是、其實呢兩個雖然作為 constraint 作為個限制，於是咧有一啲嘅道德標準咧其實係唔好嘅，或者差啲，因為佢唔能夠滿足呢兩個功能嘅。但係咧能夠滿足呢兩個功能嘅嗰啲可能嘅規範裏面咧，似乎唔止一套嘅。有而且咧，因為佢 serve 兩個唔同嘅功能㗎嘛，有機會有一啲標準係 serve 呢個功能好啲，有啲 serve 嗰個功能好啲，但係呢兩個功能係唔能夠係兩個唔同嘅功能嚟嘅。於是咧，我哋會似乎咧係有多過一套標準，都可以 serve 到兩個 purpose 呢兩個功能。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就會話啦，哦，呢兩套於是咧都係真係啱嘅道德標準。咁正如佢舉例子嘅，喺亞洲東方社會咧就比較着重咧我哋嘅群體生活讓其他人，但係西方社會就比較着重權利個人嘅自由。咁呢兩套咧，咁當然會有啲唔同嘅取捨啦。最後，但係最終呢兩套咧都可以咧 serve 呢兩個 purpose， 所以呢兩套某意嚟講都係真嘅，係啦咁咯。咁所以於是咧就係多元主義啦，就係、是、雖然咧佢喺唔係所有都係真，但起碼多於一套嘅道德標準咧，係可以係真嘅，係啦。咁呢個就係 David Wong 嘅講法。點解我哋會話其實相對係多元主義嘅，或者相對主義嘅？ 所以 David Wong 嘅講法或者成套理論個核心一個好重要就係佢考察翻道德一開始係為咗咩出現嘅？點解我哋人類會有道德？無端端你就係判斷太陽從東邊升起咪得咯？點解無端端我哋會做啲判斷就係佢應該點點點咧？係做咩？點解無端端有呢個成個領域出現啊？咁其中嚴叔就係指出佢覺得最重要就係令到我哋活得好同埋可以合作得好咯。 當然呢個係好被受爭議嘅，即係好多其他哲學家唔認同啦。道德未必係有嗰啲功能嘅。不過如果咁講話，起碼佢個理論會係咁咯。 咁所以嚴叔。即係 David Wong 嘅講法就係會揾到呢兩個功能之後咧，就可以攞嚟判斷唔同道德標準嘅高低啦。咁有啲係一齊都可以 同等地好嘅， 同等地好啦。但係起碼有啲係西走咗啦。 冇錯， 例如我頭先舉嗰啲例子就係咩納税啊嗰啲，似乎 可以西走 的。嗰套道德標準係唔好嘅。David Wong 都講到，因為呢、這個 David Wong 呢個理論嘅精彩嘅位係咩咧？就係、是、似乎回應到一啲。對相對道德相對主義常見嘅批評啊，即係成日批評你嗰啲批評咧，就講唔到對與錯，你批評唔到納税啊嘛，好似我頭先咁講，你咩都係相對啫嘛，你點樣去批評佢啫？咁似乎 David Wong 成個框架就講到咯， 因為嗰啲納税嘅道德標準就達唔到嗰兩個功能咯， 係啊，因為道德一開始就係為咗嗰兩個功能而出現嘅。咁阿軒係咪安慰啲啊？可以繼續。 我覺得嚴叔提咗 David Wong 嘅就多謝曬啦。就可以好好用嘅，可以回應頭先我哋上一節講嘅某啲問題，例如我補充翻頭先話係咪每一套嘅道德標準，每一個唔同文化嘅道德標準都只要揾到一個共通點，就可以話相對主義錯咧，就唔係嘅。例如頭先提過道德需必須要係能夠可以 social cooperate 好啲啦，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啊，一齊過活得好啲啦。如果做唔到呢個功能嘅，就唔可以話係一個真嘅或者好嘅道德，係啦。咁所以每一套 話我哋話係真嘅一個好嘅道德標準咧，可能有啲 element 咧係必須要有嘅。我就覺得，例如頭先我哋所講嘅 tolerance 咧， 包容 係要有嘅。因為如果我哋諗想像一下，如果每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唔包容其他人嘅，點講合作啊？如果大家都堅持自己嗰套嘅話，就只有衝突，只有打仗。 所以按照 David Wong 嘅理論咧，就算相對主義者都好啦，佢唔能夠接受咧一套道德標準係唔包容嘅。 系 啦，因为道德最初嘅功能咧，就系令到我哋可以好合作喺其中一个位。如果唔包容嘅话咧，如果一个道德嘅系统咧系话唔应该包容，你咁系鼓励唔到大家 合作 噶嘛，唔可以更加好一齐生活噶嘛。所以咧，根本就相对主导啦，唔等于佢接受晒所有可能嘅道德体系，而嗰啲唔容忍人哋或者唔包容人哋嘅道德系咧，系要被排走嘅。所以咧就唔会出现头先朱文我嘅讲法啦，就喺朱文先讲过嘛，似乎有机会喂。相對主義咪仲唔包容？因為你融合一啲唔包容嘅體系，嗱 ，David 嘅方法就係唔會咯。因為我哋唔係所有都得嘅，我哋就算相對主義係啱都好啦，仍然係融合我哋排走某一啲嘅道德體系咯。 咁呢個就係 David Wong 精彩嘅位置，就可以回應到頭先一個好正常對相道德相對主義嘅批評啦。咁阿軒會唔會仲有其他嘗試建立道德相對主義嘅論證，或者一啲其他作家提過一啲 framework 可以分享一下咧？ 仲有另外一個好出名嘅道德相對主義嘅哲學家，頭先提過 David Wong， 第二個咧就係 Gilbert Harman。Gilbert Harman 同埋 David Wong， 我都諗到第三個啦，其實。係 咪？聽到你啦，係嘛？ 聽到你。 天下第三人，我就係。 唔係，我抄佢兩個嘅啫。 哦，我幾驚你話佢哋同 佢抄你， 佢哋踢反似你。 唔係，係啊。咁Gilbert Harman 嘅其中一個講法，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佢將moral judgment 啦 ，moral claim 啦，即係 道德判斷， 道德判斷啦，就同 motion claim 咧做個analogy 嘅， 關於移動嘅， 移動啊，係啦，佢話一件嘢一個東西，佢究竟係喐定係唔喐？ 定係靜止？ 定係靜止？係啦，係要相對於某一個motion framework 去講嘅，係啦，唔能夠獨立地去講話依一件嘢係停喺度，一件嘢係喐嘅，雖然好似好違反直覺啦。 因為相對論啊嘛，個原因係建基於，因為相對論嘅標準下面咧，一件嘢係咪喐緊定停緊咧，係要睇下你係自己個觀察者係咪喐緊，你同埋你喐緊幾快，你依個觀察者有唔同嘅移動速度咧，你見到嘅嗰啲事物究竟佢係有咩速度移動緊啦，甚至佢有幾長啦，都係咧相對於嗰個 framework 咧先講得通嘅，而唔同 framework 咧係有唔同嘅答案，不過唔同 framework 又冇話邊個 framework 係高級啲喎，係啦，咁啊，所以你就即係基本哈文嘅講法就係、是。呢、這個道德嘅判斷嘅嗰啲句子咧，同埋頭先我哋講嗰啲關於動態嗰啲咧，物理上嗰啲咧係同等嘅，就係呢嗰個句子咧，你根本個句子嘅意思啊，就已經係隱含講緊咧，你一定要係相對於某一個標準嘅參考點，你先至有意思嘅。 哇！多謝你解釋啊，我哋依邊文科仔 咧聽到唔係好明嘅。 另外一個哈文舉嘅例子，頭先我講過嘅嗰、那個大小嘅例子咯，就係、是、你唔能夠就咁話唔 with reference， 即係冇相對於任何參考點，就講話一隻狗係大或者細。大細啲，你一講呢個字啊，那個字嘅意思就一定已經隱含住咧，係係指向緊一個參考點噶啦，係透過同嗰個參考點嘅對比去講大同細，就正如我哋講道德一樣，呢個係個句子意思嚟嘅，係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哈文嘅講法，而哈文再講長啲嘅就係、是，咁就係點解我哋話要 reference to 一個咁道德判斷 reference to 啲乜嘢咧？佢就話係相應於一個道德嘅 implicit agreement 一個隱含嘅共識。嗱，呢個共識咧，我哋冇一齊經歷過嘅，我哋唔係傾出嚟嘅， 所以就唔係 explicit， 唔係明顯，我哋傾話有一個合約嘅。但我哋喺我哋行事裏面咧，慢慢喺個社會度形成一個共識。我哋咧一樣嘢係啱咪錯咧，喺嗰個文化裏面咧，就係相對於嗰個咁嘅共識咧去講嘅， 即係唔係好似法律咁樣寫曬出嚟嘅？ 係啦， 嗰啲就 explicit 係啦，呢啲係隱含嘅。咁而呢個講法嘅好處喺邊度咧？就會令到咧可以，譬如舉個例，哈文可以回應某啲講法，就係、是，你頭先之前講話，如果你係相對主義者，你咪唔可以批評其他人咯。系嘛？因为批评其他人嘅时候，咁你用你嘅标准批评人哋啫，咁但人就有自己的标准噶嘛。咁但哈文就话唔系，你仍然可以批评其他人嘅。不过当你批评其他人嘅时候咧，你唔系尝试去俾个理由佢，叫佢跟你，你系尝试用佢 bargain 啊，尝试用佢倾下边份合约先至啱。你尝试希望咧人哋跟你份合约，唔好跟佢自己嗰份，系尝试将多人入入你嗰份合约度。咁所以咧，你仍然可以批评话你晒系错嘅。你讲嘅系咩咧？其实你做嘅行为系话俾佢听，你应该过嚟我呢个合约度。殺人唔應該再做啦，咁樣咯。 咁哈文話呢個叫 moral bargaining 道德上嘅 呢個議價， 係 啦，大家傾下。 我覺得呢個都同社會某啲現象幾相似嘅，就係、是、你要爭取某啲嘢，你要發聲咯， 就是將你把聲音帶入去呢個社會，同其他人一齊巴緊。 係啦， 所以即係佢會覺得道德嘅討論或者辯論就唔似科學咁， 因為科學 辯論係一路大家合作發現嗰個客觀嘅答案，但係佢就嘗試話係可以 disagree 嘅道德相對主義到相對主義者，但係嗰種辯論就唔係為咗揾一個客觀嘅答案，係一個議價嘅過程。 係啦，所以甚至舉一個例子就係咧，哈文好精彩地解釋咧。我哋道德有一個直覺嘅，就係咧，我哋嘗試，譬如舉個例，有五個人而家身高皮髮腎各自衰竭嘅啦。我哋有個醫生咧，只要殺一個健康嘅人，即係救曬佢哋五個，咁夠唔夠咧？ 五個器官出嚟，係 啦，即係殺一個人，將嗰五個器官分俾佢哋。咁正常嚟講，殺一個夠唔夠好抵啊？ 殺邊個？ 但係點解殺你就計啦？啲內臟都唔得嘅。但係哈文就話。點解我哋會唔接受呢？一般嚟講唔接受啊嘛，就是、因為咧，我哋係 social bargain 出嚟嘅，我哋嘅道德。咁、於是咧，我哋平時咧有強者弱者咧，我哋會想強者弱者傾嘅時候咧，就會話如果係互相一齊幫大家咧，就唔係幾好啊。因為嗱，我哋唔互相傷害咧 ，OK 嘅，唔互相傷害，因為大家強弱者有 着數啊嘛。 但係互相幫忙咧，對於強者嚟講，強者會唔接受啊，因為弱者永遠都係受利嗰方嚟嘅。嗱、互相唔傷害咧，於是就成為咗我哋道德嘅一個其中一個共識啦。但係咧，但 係 互相幫忙就唔係一個共識咯，因為互相幫忙嘅時候咧，嗰啲強者會唔接受啊，因為永遠都係強者幫人，即係佢有蝕底一個方。 所以至少大家都會覺得你互相幫人嘅要求係低過互相唔。 所以他們就會話呢個道德嘅標準咧，其實係 implicit argument 咧 ，argument 咧慢慢整出嚟，所以就會有以上嘅道德嘅直覺咯。 咁所以最尾我哋就討論咗 Day One 同埋哈文，似乎都係還原翻翻道德嘅本意，譬如字嘅意思同埋道德點解出現。咁究竟也許相對咪真係咁難呢？希望計下。 你咪唱歌咩？